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21号发表了题为《遵循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提出的不朽的祖国统一大纲，奋起投入全民族斗争，早日争取自主统一》的谈话。谈话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是负责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我们党所面临的最重大而迫切的任务，并阐明了旨在扭转祖国统一前进道路上严重僵局的新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是不灭的大纲和爱祖国爱民族的旗帜，指明了旨在早日完成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毕生愿望、民族夙愿、祖国统一历史大业的最正确的道路，大大鼓舞全体同胞奋起投入统一爱国斗争。全体同胞要坚持一切都为我们民族，一切都依靠我们民族加以解决，这样一个观点和立场，超越思想和理念、政见和信仰的差别，团结起来，满怀胜利信心，奋起投入统一祖国的斗争。谈话指出，南朝鲜当局要正视我们要改善南北关系、早日争取祖国统一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真诚努力，趁早和时代错误的对美追从政策诀别，放弃同族对抗妄想。如果全体同胞坚持高举民族自主旗帜、民族大团结旗帜，为保障和平、实现联邦制而积极努力，采取一系列旨在根本改善北南关系的实际措施，就能够克服今天的严重危机，打开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谈话强调，北南和解与团结统一的热潮席卷三千里疆土的615时代令人激动的现实，就雄辩地说明这一点。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要遵循民族的太阳、祖国统一的救星、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统一爱国意志，充分发扬民族自主精神和民族大团结的威力，要一致投入全民族斗争，去早日终止跨世纪持续下来的民族分裂的悲剧，迎来一个自主繁荣的统一强国。